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，一起来分享老歌。往事已在风中飘散，不过在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时，仿佛记忆的盒子又被重新打开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姜育恒的老歌《跟往事干杯》。 伤悲情与我 这是姜育恒的代表作之一，跟往事干杯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姜育恒的歌声深印在他们的青春记忆里，而同样永不磨灭的还有下面的这首齐豫的老歌《欢颜》。是歌手辛晓琪的代表作之一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看着天空，想着爱人的心情，想着爱人的一切，想着他的白色袜子，这种意境有一点深远，再加上辛晓琪丝丝入扣的演唱，挑动着每一位寂寞之人的心弦。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，不知道他的天空，星星多寂寥。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，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，谁知 落的寂寞朝着心头绕，给自己祝福，可以不

继续来听蔡琴演唱的老歌《聆听》，这首歌收录在她的专辑《此情可待》当中。听蔡琴演唱的歌曲就像跟老朋友交谈，清新的话语荡漾在心间，穿越时空，情意绵长悠远。 听一阵风铃在无边的橙色里，你听我的歌曲，我不用看着你，我们心早已相信，不用再多说那一句。和你一起，而我心底深信，这一条路上我们常相信，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，也许有彷徨，也许会有你，让我早已相信，不用再多说那一句。When troubles come

去的行李，万水千山他会陪着你哭泣，感受你的伤心，也分享你的心情，静静地陪着你看风景，做一个梦在你上衣的口袋，时隔多年它有没有色彩，命运已不能改，问过去还是未来，怎么能忘记我对你的爱，谁的心忘了守在风里看日升月落，任凭岁月喷出伤口隐隐在作痛，谁的心忘了守在海面听潮起潮落，打不开我心中的枷锁，上衣的口袋，时隔多年它有没有色彩，命运已不能改，问过去还是未来，怎么能忘记我对你的爱，谁的心忘了守在风里看日升月，岁月捧出伤口隐隐在作痛，谁的心忘了守在海面听潮起潮落，打不开我心中的枷锁，我的心忘了守在风里看日升月落，那个梦放不下，那个你还舍不得，我的心忘了守在海面听潮起潮落，解不开我心中的寂寞， 痛的感觉。这是苏芮演唱的经典老歌，1984年推出。苏芮的歌曲里融入了黑人灵歌的成分，他的嗓音阴柔铿锵，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位实力派歌手。 是什么留住了我的眼泪？是天上的星星，还是霓虹灯？有一次要和爱情说再见，仰起头不流泪。是什么忍住了我的伤悲？是街上的行人，还是夜色太美？穿过了匆匆人群，一个人不流泪、啊、我告诉自己爱情已远去，何必又何必 这是一首苏芮的老歌，心痛的感觉。虽然之后呢也有很多歌手翻唱过这首歌，但是都没有苏芮演唱的动人。他的声音当中我们能够听到沧桑，听到故事。继续来听一首邰正宵演唱的《情人一场》。 好痛好绝望，世界在狂风中摇摇晃晃，提得起放不下，就连伤痕都不忍，泪眼迷茫，可惜幸福关了窗。人一场，靠近了爱，只剩一时凄凉。梦想变成了妄想，像大海追梦的浪。要大心，我已让你明白，难得情人一场，当我学会原谅，独自疗伤。怕的是还有盼望，为你在苦痛间。失去你好荒凉，爱是倒塌的围墙，偏偏我带着伤，念念不忘，提得起

这里是天天阙歌，我是云云，继续为您带来的是徐小凤的老歌《城市足印》。早晨走在街上，看着身旁匆匆而过的人们，耳边在听着这样熟悉的老歌，相信你会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。 留心街中每个人，彼此匆匆过，就像眉心重叠的足印，细打了千遍，多千遍，看来也不要紧。留心身边每个人，冷冷的双眼，试问何因？人在匆匆里，哪曾会知道，今天你我是远还是近？ 徐小凤，城市足印。徐小凤一向以女中音的唱腔而著称，她的歌声不高亢不激越，在平缓当中放射着穿透力。徐小凤的演唱有着一种古典的气息和优雅的气质。继续来听姜育恒的老歌《我不是不爱你》。 往事尘烟 我手中为你泪 继续来听一首《盛开》，由歌手阿朵演唱，2005年推出。阿朵感性的声音，再加上贴切的歌词，营造出一种迷人的音乐氛围。 我今夜要梳妆好去跳舞，我要听自己的心跳和脚步逃出照耀。 电话在墙上闪着，玫瑰枯萎了一道。你的表弟滴答答，你的吧只是回答，我已经长大，回家吧，去好好待他。我的表弟滴答答，我拼命长大。我今夜要梳妆好去跳舞，我要听自己的心跳和脚步。 此时此刻，无数匆匆的脚步正在上班的途中，今天也许又是一个忙碌的日子，在新的一天，忙碌的一天开始之际，为您送上这首歌吧。生活就像一首歌，仔细听听里面的歌词，我想可能会让你对眼前的忙碌有一些触动，提醒您珍惜生活，珍惜快乐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雀歌，明早5点到7点邀请您继续来听老歌，稍后是早安音乐秀。 有些人为了生活每天拼命去工作， 有些人为了更多却失去了 其实什么叫生活，当中不只有工作， 还有一点点更重要是快乐。 不要独自在迷惑，你要好好听我说，每个人都怕寂寞，有谁可以去躲？ 到底什么能解脱眼前生活的枷锁？ 投入音乐世界，救了你和我。 生活有难过，有寂寞，有快乐，一切都好。 Yeah.